第122集，赵斌一听就知道病人没有理解到自己的意思，于是又解释了一遍。 肺炎是肺上细菌感染了，和流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病。你有流感的担忧，我觉得这个担忧是合理的，也可以查，但是治疗的关键还是肺炎。肺炎的治疗标准上疗程是10到14天，要用抗生素，我建议最好是呼吸科住院输液治疗。 病人纠结了起来， 家里还有孩子，老年人带不好小孩，我们小孩特别黏我，我不想住院啊，我住进去孩子怎么办呢？ 赵斌劝他， 有孩子更应该让自己的身体早点好起来。 病人终于听了他的建议，同意办理入院，去呼吸科住院治疗。处理完这个病人，他又滑动鼠标点击下一个，叫号让新的病人进来。门口又传来咳嗽声，赵斌在心底默默叹气，想着待会儿下班也要给罗明瑶发个消息。罗明瑶这个月转呼吸科，咳嗽的病人肯定很多，本部那边重感染病人多，有的长期住院病人可能还有多重耐药菌感染，要给他说一声，必须戴好口罩，勤洗手，做好个人防护。 C 大附院本部的呼吸科目前已经住满，平时就常规满床的病房现在已经加床都住不下，但是重病人实在太多，迫不得已护士长把陪护床搬了几个出来，又算是加了4个床位。普通社区获得性肺炎没有其他合并症状的根本不收了，只能在门诊输液或者口服抗生素治疗。病房里的病人都是基础疾病又多，感染又重，甚至生命体征都开始波动的。罗明瑶不巧在这个月转到呼吸科，这简直就是心内科的开始时候的噩梦重现。除了病房第一个夜班换了科室，夜班之神对他进行了新一轮的下马威。下午刚转了一个快不行的慢阻肺急性发作去 ICU， 空了一个床位，马上就从神经内科转进来一个病人。罗明瑶跑过去接病人，看到病人是个青年男性，问个主诉就是发热伴咳嗽卡痰3+天，转科诊断也只是社区获得性肺炎，没有其他诊断。这个时间里面转个普通肺炎病人进呼吸科，病人多半有点其他什么情况。看完病人他机警了一回，去上级那儿汇报了一下病人情况，果然二线说这个病人有故事，给他展开讲了一下这个普通肺炎的青年男性的曲折经历。病人当时是夜间高热来看的急诊，结果到急诊时候因为体温太高出现了谵妄状态，在急诊就诊时胡言乱语，急诊老总认为这是有了精神行为异常，考虑诊断脑炎，联系神经内科老总会诊。深夜急诊科兵荒马乱的，老总也是查得不够仔细，大手一挥把病人收入了神经内科。结果进去以后常规安排做胸部 CT，影像学提示是典型的大叶性肺炎，抗感染治疗以后烧退了，谵妄状态解除了。大叶性肺炎治疗疗程2周，神经内科现在也是忙季，脑卒中病人住满病房，舍不得一个床位给肺炎病人，他们病房周转率还被几个大面积脑梗塞病人拖得翻不了身，2周疗程的病人根本不想要。神经内科那边联系呼吸科会诊，呼吸科又觉得太轻了，不想收到病房站资源。扯皮的结果是神内科直接投诉给了医务科，说呼吸科推诿自己专科病人，于是才有了今天刚空出一个床位就赶紧把病人收进来了。 病人都输了3天液了， 呼吸科带组老师说， 病情好转，病人基础情况也很好，没问题的，你就把之前神内用的药给他续上，输够疗程可能10天左右就复查胸部 CT，肺上感染灶吸收了，就赶紧安排他出院。 罗明瑶得了明确指示，回去下医嘱写转入记录。晚上9点半，住院总叫上各组值班医生一起夜查房。呼吸科的病房并不安静，重病人太多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监护仪因为各种原因发出响声，输液泵也不时传出药物快要结束的提醒。护士们这个时间还推着车各个病房换液吸痰，重病人多，查房时间也拖得长，走了快1个多小时才把病房走完，好在有点情况的病人也都处理到了。 各个组的值班医生回到办公室补处理的病程，加班写今天还没写完的日常病程。罗明瑶差不多12点过才终于把事情做得差不多，病历都写完了，交班本也写了，收拾了一下桌面，他揉着肩膀去值班室休息。从办公室走到值班室，路上还遇到护士们常规巡防。夜班的晚上通常都睡不好，他在值班室床上朦朦胧胧地躺着，只休息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被电话叫醒了。他艰难地伸手摸到电话，手机屏幕亮起的光线都有些刺眼。接起电话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像漂浮在云端一般头晕目眩。护士站打来的电话，护士语气很急： 罗医生，快起来看54床病人，他刚刚自杀，我们巡房时候看到的。 罗明瑶瞬间清醒过来： 我马上过来。 说完挂了电话，跳下床，飞速穿好白大褂，向54床病房跑去。54床病人不是他管的，是组上另一个医生的病人，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。这次肺部感染诱发慢阻肺急性加重入院，他的基础疾病多，肺功能很差，前段时间没少折腾组上医生。今天早上查房，他记得上级还说病人情况好转了。赶到54床病房外面，原本是个三人间的病房，其他病人家属被要求暂时退到病房外。走廊里乱糟糟，陪床的家属们探着头往里看，嘈杂的议论声在安静的深夜走廊里回响。走进病房，触目所见的景象非常可怕，病人躺在床上，整个颈部全是深红的血液和血凝块，完全看不清楚伤口情况。病床上原本雪白的被单也已经浸染了大片暗红血迹，整个房间都是浓稠的令人作呕的血腥味。病人躺在床上艰难地呼吸着，双眼瞪着前方，眼睛里是绝望的眼泪，而随着他的呼吸动作，伤口处的血凝块也起伏着慢慢渗出血迹。房间里护士们在慌乱地给病人测量生命体征，床头的柜子上放着用作自杀工具的文具剪刀。病房里其他的病人受到影响，也在不停地咳嗽呻吟。那一瞬间，罗明瑶脑中一片空白，她几乎是机械地走到病人床前，耳边是护士快速汇报病情的声音，所有的信息填塞进脑子里，她完全没有时间一一理解。 我们12点巡房的，巡房时候这间房里病人都睡了，当时我们看了看他和那边53床的监护都没问题，我还听见这个54咳嗽了两声，当时他没说什么不好，我们查完就走了，然后1点钟又来看重病人，主要是来看53的，54他今天都停了重病了，53那会儿正在咳，说有点不舒服，我们说那就开灯看一下，结果这边开灯就看见54手里拿着那个剪刀在脖子上划，我们都吓到了，过去一看血都流到地上了，就赶紧叫你起来看，现在怎么处理啊？ 怎么处理？ 罗明瑶茫然地重复了一句，眼睛还看着刚才护士指的地上的血迹，那一滩血迹已经被护士们的鞋底踩成了杂乱的脚印污迹，他的脑子也像这滩污迹一般混乱不堪，这样的外伤该怎么紧急处理，他完全没有头绪。他只能惯性一样过去准备做个心脏按压，但碰到病人胸口又突然想到病人意识正常，心跳呼吸都在，根本不需要胸外按压。